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收听慢活灵性之声，我是 John。 今天是我录制 podcast 的第一集，然后其实我已经想录制 podcast 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也录制过很多不同内容不同的版本，但是最终都因为种种原因就是没有办法呈现给各位。今天非常的开心，因为我起床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的灵感，然后也非常感谢宇宙的共识性，让我不管是从 YouTube 看到的影片或是我自己接收到的讯息，都一起指向了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的标题源源不绝的动力。如果单单看字面上的意思，就是非常好理解，源源不绝的动力，那一定是一件让你非常开心、非常富有热情、然后有热忱、富有使命感想完成的一件事，对吧？但是，好像又在现实生活中不怎么看到某件事情、某个目标是让我们拥有源源不绝的动力去完成它的。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然后我就发现了，诶，因为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还有思维的框架塑造出诱发我们完成一项目标的这些诱因，竟然是恐惧。我害怕，我害怕我没有办法有好的成绩，所以我努力的读书。我害怕我没有办法拥有好的生活水准，所以我非常非常努力的工作。什么时候我们赋予了恐惧这么多的能量，让它成为引导我们完成一件使命的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有在关心就是灵性议题，或者是收看灵性影片、阅读灵性书籍的各位，应该对大卫霍金斯不陌生，对吧？大卫霍金斯最著名的著作是《心灵能量》，也就是很常被拿出来讨论的能量表。那这本书的书名英文是 Power and Force， Power 是心灵力， Force 就是外在力。 Power 心灵力的能量远远大过于来自外在的能量，但是我们却依靠着外在力，依靠着别人对我们的评价、舆论、压力等等等等的美化包装了他们，然后让他们成为我们向前的动力。其实种种的纷扰、种种的恐惧都不是来自内在的。恐惧听起来好像是由内发生的，但是并不是，我们是完整的灵魂，永远是 最饱满的，最充满爱的，是所向无敌的。所以恐惧其实往往来自于外在，可能是外在的舆论、同侪间的压力、别人的眼光等等，这些其实都不是正确的，诱发我们完成一项目标该出现的因素。希望有一天在地球上，我们也能听到所有的孩子能够说，哦，我想读书，因为我喜欢这个科目，我热爱我的工作，不是因为我赚得多，而是因为我真的想要发挥我的特长，然后做利人利己的一件事。就像是我录制 podcast 一直没有办法成功的发布出去，是因为恐惧阻断了我的动力，它并没有把我向前推。我害怕你们不爱我的声音，我害怕我的内容太枯燥乏味。但是今天我能够完成这一集 podcast， 就是因为这是一件我热爱做的事情，我想要分享喜悦，分享内容，分享我得到的讯息。希望今天听到这一集 podcast 的你们也可以停下脚步，聆听自己最深沉的声音，追求自己的最高兴奋。今天最想要做什么呢？就不要再犹豫吧，赶快去完成它，然后做了之后就会感到很富足、很丰盛。谢谢大家今天愿意花时间听我的 podcast， 那如果喜欢我的内容，请你们分享出去，或者是多听几次也没关系。 OK， 好，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